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52集，命数。 我有分寸，宋恩耗费几十年，也只是利用邪术将深渊打开一条口子。 自仙达村归来，冬至也才头一回听他仔细说起深渊通道，闻言就疑惑道： 假如通道的力量足够大，那波贝叶的真身是否就能跟着过来了？ 理论上可以，但宋恩做不到，因为那里原本就不是深渊入口，他以一己之力逆天而行，收集魂魄，召唤魔气，又在魔气凝聚到一定程度之后移植到人体腹中，借人体的身体来孕育魔胎。 冬至听得一愣一愣，回过神之后不禁骇然变色。 他把人腹当成通道？ 我去那间屋子时看到他用来诞育天魔的那个女人，肚子已经有七八个月大小，魔胎很快就会出世，我们早去了一步，阴差阳错促使天魔提前出世，力量不如预期，不过就算如期出世，波贝叶最终也只能是幻影分身，因为宋恩的邪术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局限性，所以想要封上深渊通道并不难，不用担心。 末了他轻轻刮过对方光洁的下巴，指尖沾上一抹温度，似乎通过这种方法赋予双方同样的安全感。龙申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那些情侣很喜欢通过拥抱或亲吻来表达喜欢，不单因为情欲，而是因为身体接触时对方的温度可以传递一些心声。他如今也慢慢能够理解这样的行为了。于是龙申想了想，又把冬至拥住了一下，拍拍他的后背，重复一遍： 不用担心。 冬至并不瘦小的身体被圈在他怀里，居然也有种被保护的感觉。一开始冬至对龙申而言是唯一的徒弟，他想要对方快速成长，希望冬至能够不畏任何风雨的摧折。后来在想到对方的时候，心底会禁不住愉悦高兴。龙申曾以为那跟吴炳天或宋志存炫耀徒弟子女一样，但后来他发现是不一样的。最起码他知道吴炳天或宋志存在对待自己最钟爱的晚辈时，肯定不会有与对方神交、亲吻对方、希望跟他走完一辈子的想法。 这个人对我而言是特殊的。 冬至微微蹙眉，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师父，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等一下你睡前先服上清丹，再练一遍吐纳，明日早课也不要落下。 龙山语气平淡，与往日无异。他拍拍冬至的腰，示意他坐好。 那你呢？ 嗯， 这段时间你也不会离开京城的对吧？ 当然，我封锁深渊通道的时候受魔气所噬，也要休养生息，跟你一样。 冬至终于放下心，露出笑容。 你今晚还没吃饭吧？要不我叫些烧烤过来。 好。 龙身其实不饿，但他这么说对方果然更高兴了，直接在手机上点了烧烤外卖和啤酒，又噔噔噔跑下去拿。冬至本已做好降头解不了自己英年早逝的心理准备，现在劫后余生难免有种捡回一条命的庆幸。他知道龙申的酒量很好，拉着他喝了不少啤酒，又打开唱歌选秀节目，跟着电视里的歌手一起对着龙申唱情歌。听他与节目里的歌声唱了半首，龙申竟也能跟着张口唱两句，冬至差点以为他的师父被调包了。 师父，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唱过歌？我记得何玉很喜欢喊人去唱歌的。 我没跟他们去过，是不是不好听？那我不唱了。 不， 冬至连忙道，扳住他的脸，送上特别真诚的眼神。 非常好听，你的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我只是从来都没有听到你唱过，你再唱一次好不好？ 徒弟软软撒娇的语气在耳边响起。龙申看看 他已经带了几分醉意的眼睛笑了一下。 如果说你是爱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龙山记忆力极好，听了一遍竟也能唱得七七八八，也许其中还有音调和词句的出错，但冬至根本不在意这些。他将额头抵在对方肩头上，跟着轻轻地哼出声。想也不用想，这肯定是龙山头一回张口唱歌。他师父这辈子破的力不多，几乎全都应在了他身上。冬至觉得，就算再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也不会忘记今天的场景。不过他最终还是没能听龙山把一首歌完整唱完，身体的疲惫加上酒精的作用，听到一半就这么睡过去了。 回床上去睡。 嗯。 冬至迷糊地挪动了一下，却没能撑开眼睛。龙山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他累极了，也没再叫，直接把人打横抱起安置在卧室的床上，又给他盖上被子。酒不醉人，人自醉。龙山其实也有些熏然，也许是今晚的氛围太好，不同于海边的心血来潮，也不同于与宋恩交手之前的紧绷，此刻安宁美好，平淡真实，是龙山从未想过的感觉。哪怕什么话也不说，看着冬至的睡颜，他心里也能泛起淡淡欢喜。就像他从前守护这个世界，但世界毕竟广阔，人类也只是一个宽泛的称谓，而现在模糊的概念中多了一个确切的对象。冬至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独立于世界之外，两者并不矛盾，但似乎却是新的升华。不知不觉，龙身歪在床头也睡过去一会儿，再醒来的时候，墙上的钟已经走到了午夜时分。他侧头望去，冬至好梦正酣，嘴角微微扬起，不知道做了什么好梦。龙身将他滑落肩头的被子往上拉一点，悄然下床，穿过客厅的杯盘狼藉，离开屋子。天台上的时间过得慢，此刻还是傍晚流霞映秋水的景致。龙身手一挥，流霞飞逝，瞬间换上夜幕，无数星辰闪烁，映亮了整片天空。 夕阳无限好，怎么就换了夜色？ 山石后面绕出了一个人，他这才看到宗灵也在。 我不知道您在，重新恢复。 算了，我就是无聊上来透透气，什么景色都一样。小冬至没事了吧？ 降头解了，安然无恙。 宗灵看了他片刻，忽然笑了。 你们和好了？你不生他气了？ 嗯。 我那会儿怎么说来着？不要辜负你的心。你听进去了，我很高兴。人生苦短呐，妖的寿命却很长，往往不懂得珍惜，等到反应过来，对人来说就已经晚了。 龙身朝他拱手，无声表达自己的谢意。如果没有宗灵的点醒，他的确很有可能直到现在甚至很久之后都迈不出那一步。宗灵活了数千年，心境定力甚至比他都强，会大半夜在这里，龙身猜测他遇上了非常棘手的事情。 宗老心情不好？ 没有，我只是在看我的命数。 龙身心头一跳，宗灵看见他表情凝重，反是笑起来。 天人尚有五衰，任何生命都有盛衰轮回。我已经活了那么久，要是寿比天道，不是反而不正常吗？ 龙神沉默了片刻。 我们之前在银川见了车局，他说自己也寿命将近。 唉，如果他自己已经没有求生的意志，认识命数注定再长也无用。而我不同，我化人之后又活了六千年，也该进入神劫力衰的轮回了。本来呢，我想亲自去一趟日本，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何时会彻底枯竭，不敢去拖后腿。因与鸠彦由人入魔，韬光养晦几十年，他一定是拿到了某种上古魔器，才会如此肆无忌惮。余不悔跟丁兰虽强，我怕他们还是斗不过地魔。 我会去。 什么？不行，只有你一个人，太冒险了。 还有吴炳天、唐静，他们也会一起去。 宗灵面色凝重。 其实我一直怀疑，阴雨鸠彦之所以能成魔，可能是在清华期间得到了某件来历极大的魔器，能从上面源源不断地汲取力量。如果这样的话，此人绝不会比之前你们碰到过的其他魔物异兽更容易对付。可惜啊，当时我正值休眠期，没有在世间走动，否则应该能更早察觉。 不仅如此，我们怀疑他想要破坏石碑，很可能就是为了彻底打开神元通道。您是世间活得最久的大妖，关于当年的伏魔阵，您知道些什么吗？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